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翻嚟第二节，喂，继续讲棒球啊， 讲攻击系啦， 攻击 系啦，头先讲防守啊嘛， 系 讲攻击，攻击咧就系、是、咧。在你未被人趕出局之前呢、就打走個波，打走個波呢不是那麼易打的、你又試下企下去，然後掟個波俾你打鑊、 其實不一定太契合啦，就係、是、呢、這個、因為我有親身經歷咧，咁都比較失敗嘅親身經歷咧，其實就好難打嘅， 好難打嘅 係，係啦， 而且你諗下喎。職業球員， 不過咁喎，即 百幾公里 嘅喎。即嗰陣，我記得我即係我哋嗰陣時有啲我哋啲自己啲友誼賽啦，即係就係彩兵鬥水兵嗰啲，其實我哋全部 come up 都係一個個 strategy 嘅啫，全部唔 Q 打，等佢掟咗個壞球， 掟四個壞球保你上嚟， 保我上咗嚟。其實嗰陣時 OK 嘅，嗰陣時就咁做咧，可以攞幾分嘅。 嗱，仲有一樣嘢啊，就係咧，佢打擊球咧，係擊球有幾種啦， 係 嗱擊球咧。譬如話咧，個波咧點樣先有效，可以上到壘咧？第一，你一打，打咗喺個線形、圓形嗰後邊， 係咁啊，好遠啦。 咁啊，啲全壘打啦，全壘打係點樣計分咧？佢未必一分嘅喎。 係 嗱，如果你有其他人上壘， 係 其他人係一齊，因為你個波攞唔翻啊嘛。 係啦， 咁係計幾多人頭加埋打擊嗰人。 即係譬如如果你一女、二女、三女都有人企喺度咧，咁啊四分代代平安啦。 四分滿貫全女打。 係就係四分代代平安。 我哋叫滿貫全女打。 即係當然你得，即係譬如話，你女上冇人嘅，得你一個，你有個全女打，就一分啦。 係啦，一分咯。 即係全女打都要講時機。 全女打都要講人嘅。 O、okay, K， 即係有時候，不過當然你有得打全女打，成日都要打全女打係嘛？ 咁梗係要打啦。 即係你冇理由唔打噶嘛，一分就一分嚟嘅啫，係咪？ 係啊，你一分一分㗎啦，係啊。 係啊，即係你冇理由唔得嘅，一定要集齊四個先做。 你好難做啊！上到女成問題啊，大佬唔係擠擠上到女嘅，上到女唔係咁易嘅。 其實有擠題噶嘛？ 唔係擠題，係咧上女唔係一樣咁易嘅嘢嚟㗎。 係係係。 你諗下，全女打就可以當然咁做啦。 嗯。 你打安打咧，你個波就咁打出去咧， 係係係， 你接唔到落咗地咧， 係 係啦， 接唔到落咗地， 咁你咪跑女咯， 要跑啦，要跑啦。 喂，盡跑你有幾個情況？ 嗯。 你盡跑嗱，你盡跑有機會俾人哋喂。人哋可能你個波打得唔夠遠，你一攞起個波掟去嗰個女，你要出局啦。 係冇錯。 仲有一個情況，你係打中嘅，打得唔應， 係 個波唔 Q 出去，就喺內野度飛，或者外野飛咗外野，或者手尾落地接咗波， 係咁啊， 你就唔使走啦， 唔使跑啦，慳慢。 慳慢係啦， 係啦，因為已經接殺咗啦嘛。 所以咧，安打咧係咁樣嘅。我哋頭先講嘅安打咧，即係咧，佢個波落地，有啲咧就直情打落地嗰度，跟住中間穿出去嘅。 係。 嗰啲一定計嘅。 嗯。 咁咧有一女安打、二女安打、三女安打，就係講嗰個人啊，喺人哋個波未掟翻嚟喺嗰個女之前啊，佢走到去邊個女，嗰種就幾女安打。 係。 係啦。嗱，安打係冇分嘅嚇。 嗯。 但係安打咗之後咧，你如果譬如話再人哋即係可能再人哋打多下，又係咁樣嘅，咁有個人翻嚟本壘嘅，咁當然有分啦，咁一分。 係 嗱，所以咧上壘同打點咧係兩樣嘢嘅 point 啊。如果人哋有人上壘，你打個波出去，你上咗壘，人哋翻嚟本壘得分嘅，個打點係計打個人嘅。 嗯。 即係射波啦，入波計邊個啦，係咪？ 係。 即係踢足球啦。 嗯。 仲有一個情況咧，就要睇下啦。有啲波咧。佢可能咧喺兩邊一女同二女嘅邊，一女同三女咪邊線嚟嘅。 嗯。 嗱，如果個波你係直接喺內野，個波碌咗落地嘅，碌咗出界嘅，係foul ball嚟嘅。 O K。 係啦，咁樣咧係當人哋好球嘅。 O K。 咁係出界嘅。 嗯。 但係。 係。 如果係乜嘢情況下出界嘅波係好係一個有效嘅安打咧？ 嗯， 個波就係咧， 掂到人先。 唔係，個波喺內野碌咗一下， 係， 跟住出咗外野個框框碌咗出界。 O K。 嗰個波咧就是、有效嘅打擊。 O K。 係啦，就分內外野啦。 係，咁即係如果咁嘅話，就依然可以接，然之後繼續即係上企圖。 繼續衝上去㗎啦！ 企圖踢歐人哋啦 踢歐人哋或者你衝上去啦，係啦。 啊。 係啦。 咁係有效嘅個波，係繼續個球賽繼續進行嘅。 咁其實都好煩喎，即係跑嘅時候你要一眼觀七嘅喎。 係啊， 你唔可以得，你唔可以喺度。 仲有一種情 況，你唔可以狗衝嘅喎，你唔可以。 你唔係狗衝㗎，係啊。仲有一個情況，譬如你一個人 係 已經上咗隊㗎啦。 嗯、 你下面嗰個人打到個波好 Q 高，差唔多去到全隊打長後，差唔多去到唔知邊度。 嗯， 個波俾人接咗，咁你出局啊？ 係。 但係咧，女上個人啊， 嗯嗯 係可以照跑嘅。 係啊。 係啊。 O、okay、K。 但係個波係要係幾時開始跑呢？係要咧個時間啊嚇。 嗯。 如果唔係球證又 put 你㗎嚇。係。就係咧。外野嗰個球員， 嗯， 接咗個波之後，你先可以跑， 係 嗰啲 intention 去想退上第二個女 ，OK， 係啦， 係， 你先係啊，你先可以嘅， 嗯， 係啦， 真係好煩咧， 好煩咧，你先可以咁做嘅， 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嗰陣時玩嘅時候咧，就喺我哋啲啲技術唔到家，就玩唔到咁多嘢㗎啦，係 啊， 你睇下我哋嘅 strategy 就係唔打。 所以咧，仲有一樣嘢咧，叫渡女。係。渡女多數係由一女到二女，或者二女到三女嘅，都渡唔到本女嘅，因為渡本女嗰個已經俾人接受，已經俾人 take out 咗啦。 係係係。因為成日都人冇位到啊。 係啦，但係咧係有渡本女嘅。 係係係。 咁咧，個波如果譬如話個投手， 嗯嗯嗯， 可能投緊波，望緊嗰個嘢。 嗯嗯嗯。 咁咧有啲友咧就靜雞雞就開始起跑。 嗯。 跟住然之後咧。一開始起跑咧， 嗯， 嗰人就想渡上二女， 系， 咁咧，嗱，你諗下個頭先係背住個背，係可能背住一女噶嘛， 嗯， 咁可能睇唔到人噶嘛，佢可能未必咁快傳到波後邊噶嘛， 嗯， 咁嗰個捕手咧，嗱，當然傳到最好啦， 系， 有啲捕手，嗰啲捕手要醒目啦，佢因為睇到噶嘛， 系， 就叫你快快脆脆掟 Q 個波俾佢， 嗯， 跟住佢就掟，佢就快快脆脆掟 Q 個波俾二女嗰個人， 嗯， 俾女嗰個人就。試圖剔佢出局， 係 睇渡女成唔成功啦， 係 咁又係爭嘅啫。 嗯， 仲睇埋先，仲要講一樣嘢就係咧，嗯，有時咧有啲跑緊女嘅人咧，嗰啲 runner 咧，佢可能咧會係喺一女咧出咗少少，或者二女出少少準備渡女嘅， 嗯， 或者咧當人哋佢知道嗰、那個佢知道可能用打跑戰術咧， 嗯， 知道那個打擊個人咧一定打到，而且打一個滾地幫我跑定先， 嗯。 跑定先點咧？嗱，頭先跑定先咁點咧？咁咧就要留意啦，唔好跑咁遠。 嗯。 如果俾個投手捕到嘅話咧， 就翻轉頭。 佢就掟翻個波去一壘。 係。 咁咧，你又快唔到去咧，人哋又踢你走㗎啦。 係啊，即係千祈唔好兩頭冇到岸。 係啦。 就跑住少少先，跑住四分一咁 啊。係啊，其實多數都會咁㗎啦，職業投手一定係跑咗四分一先㗎。係。一定係佢個位移出四分一先㗎。係 係。 但咧係大家鬥集中力。 是 啊，你一不集中人家就有機會咯，有機可乘咯手臂。 嗯， 是啦、啊。同埋頭先咪講過咧，個波打出去咧，有人接咗，跟住有人照走嘅。我哋如果係職業屬於嗰種，咪犧牲出局。 O K。 係啊。 咁就因為係其即係佢離開咗女，佢人哋接咗就殺咗佢啦嘛。 係啊，犧牲咗。 係啊。 但係幫自己嘅球嘅隊友推進。 O、okay, K， 即係後面有人上咗嚟啦，已經 係啦，嗰、那個即係上咗嚟個隊友可以照走噶嘛， 係係， 都話頭先嗰個，如果當佢接咗，佢掟翻轉頭可能太遠嘅話， 係 咁嗰個已經係走，可能走上去噶啦嘛，咁、 嗯、 走上去嘅話係計噶嘛，嗰、那個係 係係係， 但你係一個出局啫嘛， 係係係 係啦， 咁你可能換嚟就係、是、嚇，可能即嗰人得啦，係 啊，嗰人得啦， 即因為如果嗰、那個即嗰個人佢離開咗，佢冇得翻轉頭去本類噶啦， 係啊。 咁所以就佢，咁佢為咗犧牲自己啊！ 係啊，佢哋好得意嘅就係、是、咧，譬如話咧，你而家譬如咧四個女咧，每一個女咧係唔可以超過一個人。 係啊係啊，因為你即係你可以有時要走翻轉頭，要走翻轉頭嗰陣已經係 OK， 屙橋排咗啦。 屙橋排。 咁你就冇得走翻轉頭啊！你 係啦、 啊。咁、啊、你前面你有啲前冇去到，唯有死啦。 唯有死啦。係啦、啊，就係、是、咁樣。係啦、啊，即係咁樣嘅。同埋咧。同埋咧，你而家呢啲，即係而家你講到係攻擊啦。 係。 講翻防守先，防守仲有一樣嘢講嘅。 係。 有啲情況咧，係唔止勾一個人嘅。 係。 係可以勾兩至三個人。 係點樣做咧？你 如果手法快。 係係。 有啲人打一個內野波出去。 係。 有人執到。 係。 有人執到，掟去一個女，咁一個人衝緊上嚟噶嘛，咁咪即刻可以踢個人出局， 當場殺咗佢， 跟住之後殺咗呢個之後，佢再掟去第二度， 跟住又殺埋嗰個， 又殺埋嗰個，甚至有啲犀利到啊！近期見到一個， 殺三個， 殺三個， 係 點咧？佢自己踩女包，個瓜啱啱喺條界上邊，喺一條線形個界上邊，佢自己執到個波，自己踩咗三個女包，掟二女，掟一女，三個出局，三殺 triple pay。 係 一個 double pay 啊！ 呢啲啊，呢啲啊高級嘅手臂嚟嘅。 OK， 好。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咁但係計分點計咧？頭先講一分啊，幾多分咁樣啦？其實咧，一場正式嘅棒球賽打九局嘅。 係。 九局。 嗯。 大家都有一次進攻，有一次防守嘅機會。 係係。 但係咧，如果喺國際嘅賽例咧，其實咧。 一局幾耐啊？六噶。 唔知 嚇。 因為咧咁計嘅，三個出局咧。就完成一局啊嘛，就完成一局嘛，就要換場啊嘛，三出局等於一個，等於換場啊嘛， 係呢、這個就以前我哋打，我哋玩嘅時候就唔使講呢樣嘢嘅， 係啦，我哋玩嗰啲梗係啦， 點解咧？因為幾時打完咧？打爭鐘， 係啦， 轉堂啦，咁你走啦你， 係啦，咁樣嘅， 係 咁樣咧，譬如即係轉場啦， 係 咁啊，轉場打九局嘅， 係 咁打九局咧，如果冇和點咧？ 啊， 係有各處鄉村各處嚟 嘅，係點樣呢咧？九局可九局可以和嘅咩？ 可以和， 一人攞咁多，係一人一人分。 今日啊，今早有一場棒球賽打聯盟啊，打幾局你知唔知啊？ 係計幾錯咧？ 十九局， 打十九局都分唔到勝負啊！ 最後十九局真係分到勝負， 就分到啦，就知。 因為打聯盟嘅賽例咧，係打到分到勝負為止嘅。 係話知你攰死啦！ 係啊，話知你㗎。係 你 點換人咯？ 係 睇牛棚實力咯。 係 即係大聯盟嗰啲又唔怕啦，大聯盟嗰啲 大把人啊！ 大聯盟是一個世界上層級最多的一個運動、大聯盟棒球 是 等講下，等講啲層級俾你聽 嚇死你嘅 MLB 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OK 係啦大聯盟啊嘛 Major League Major 依然咪抽埋加拿大玩嘅喎 有㗎而家都有㗎、一隊加拿大啫嘛藍鳥啫嘛、 OK 係 多倫多藍鳥啫嘛 係 咯 Blue Jays 啊嘛 係 今日好似贏個 Blue Jays OK， 係啊， 個 King Jers 啊， 今日最大鑊十九局嗰場波嘛，洋基鬥紅襪啊嘛，波士頓紅襪啊嘛，係，咁咧有啲因為有啲鄉下咧，佢哋嘅棒佢哋嘅人唔係好夠啊，咁可能打到十二局和當和噶啦， 係， 即係會台灣咁，日本咧都係打到尾，因為日本人多，韓國都係。 係 好多，尤其是澳洲啲人係打到十二局和當和。 係澳洲都有聯賽嘅。 澳洲聯賽。 係。 係啊，其實排球可以日日開打㗎。如果喺尾喺球季裏邊。 啊，日日都打啦㗎，即係日日都有 日日都賽事㗎，日日都賽事㗎，係啊。 哦。 不過只係佢打日假日再休咁樣打㗎。 O K， 明白。 係啊，其實而家你就算喺你去到對面，去到對面岸都係㗎。其實星期二至星期日喺球季裏邊有賽事㗎。星期一就係整片佢休息啫嘛，係啊，咁樣啫嘛。咁咧嗰啲賽事咁啊九局啦，九局頭先我講過，即係最後邊個分到勝負嗰啲各處鄉村各處禮啦，係啦。咁九局咧，其實咧我可以咁講啊，一場棒球賽平均係打幾耐咧？你估啊？ 平均打幾耐？ 係啊， 平均啊，打半個鐘。 半個鐘。唔係嘛？ 點啊？ 三個鐘 一你講一局定一場啊？ 一場 我、一場啊！我就半個鐘 一場。 我 講一場啊！ 我一場打三個鐘就唔出奇。 我話俾你聽啊，今早嗰場十九局啊， 係打幾耐？打半日 七個鐘啊 ！OK， 打七個鐘啊！嗰場波子 OK 好 係啊，十九局嗰場啊， 係打到贏到位置 係啊，打到贏到，因為打聯盟係咁嘅。 OK。 咁呢個啦，咁就如果你識咗啲球，咁咧球證方面啦，球證方面一場職業棒球賽，嗱當然業餘棒球賽或者一啲分齡嗰啲賽事，可能未必有三女嘅審，有三女審，其實應該係一女審、二女審，跟住有個主審嘅，主審就企喺個部首後邊，一女審、二女審、三女審，再加兩個外野審，係啦，應該係咁嘅正式嘅球賽，五個球證。 係， 同埋佢哋喺爭議嘅判決裏面 要投票， 可以睇片， 係要睇片，即係就唔係好似足球咁嘅。 係啦， 足球就球證話曬事。 球證咧 係如果有人拗數咧，佢睇唔清楚咧，就成個幾個球證咧就會印入去咧職業球賽有講緊，佢會印入去睇片噶。 咁就要等佢出嚟有判決先出嚟。 咁嗰個判決最後㗎啦，冇㗎啦。 Final 嘅。 Final 噶啦，睇完片佢都話咁就冇㗎啦。 係。 就冇得拗㗎啦。 係。 仲有一樣嘢，個球證點樣判定好壞球咧？ 係。 當然例我講得好清楚啊。 嗯。 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 係。 嗰啲好壞球咧，係任講嘅。 即係但你又話你有片睇？ 唔會球球睇㗎嘛你？ 即係但係球係影住曬㗎啦。 係啊，但係個問題是爭議性判決多數唔係喺好壞球嗰度㗎。 O K， 喺外野手接波唔接波嗰啲問題上 ，O、okay, K 明白， 係咪接曬出角，係咪嗰啲問題上 ，O、okay, K 好。 但係好壞球咧， 係 每場波咧，如果同一個波落喺同一個位置咧， 可以球可以壞嘅。 今場波係好球，下場波係壞球得。 係，即係都係球證講。 因為咧， 球證算表 算，因為球速太快啦。 係。 嗱，好簡單，個球證動咗喺度。 嗯。 當然而家大聯盟有技術可以攞框線去睇啦。 嗯。 喂。大佬不是個個大聯盟啦， 係 一般的職業賽事， 嗯， 個球證話是好球好球，話是壞球就壞球 ，OK， 但是當個例就咁講啊，但係當然不可以冇抱啦，你睇到壞球大佬，人哋實嘈你啦，咁唔得嘅，實出事嘅。 不過其實而家我覺得 OK 嘅咯，而家即係就而家嗰個技術係其實做到嘅咯喎， 做到㗎， 即係你球球都播片好快啫嘛。 唔係球球播片，球球播片，球賽係咁停㗎啦。 Okay. 因為睇片係點睇呢，係要嗰扎球證掗入去後，掗咗後邊，成扎衝入去，跟住入去睇完先攞判決。咁你球球咁啊死人啦！ 唔係之前即係其實唔係咁，你可以實時 playback 㗎嘛？即係點講咧？因為嗱，你教一個好密嘅菲林數。 但我問你一個問題啊，你有冇嘅資源啊？除了大聯盟外， 唔係而家全部 digital 噶啦嘛。 我知啊，但係個問題係即時要判決喎，你個好球壞球要即時要判喎。 係， 好簡單，你即時要指喎。 咁所以就要做咩呢？以後就你打完之，你掟完之後，你下要吞成半分鐘先跑定唔跑咁樣。 咁唔得噶嘛，係咪先？ 睇完啦，喂，跑咯。我跑啦， 大聯盟咧就有條嘢，有一個規矩嘅，佢一條技術框線嘅，個技術框線咧就喺個球證度響嘅。 O、okay. K， 但係咧喺其他地方就唔係做到咁啊！大聯盟嗰啲嘢你知㗎啦， 嗯， 咁咧就要靠個球證啦。 係， 所以咧我哋睇波有，所以咧啲球手好鬼精嘅。係，投手投咗一兩局之後咧。佢大概咧知道嗰日咧嗰條好球帶喺邊度嘅。 O、okay, K， 即係我可以從呢個球證嘅身高去預測咧。 唔係，佢從個球證判好球同壞球嘅判斷。 係。 去大概知道佢啲波應該要點樣走。 O、okay, K， 好。 係啦，佢啲波應該要點打。 係，即係球證係咪好 harsh 嘅 嘛？ 係啊，如果啲球證係好 harsh 嘅，嗰日個嗱，如果個球證係即係個嗰日啊 嚇， 好 harsh 嘅，嗰啲好球率就好低嘅，可以。 係啊。 係啦。即係自由心證㗎嘛，佢係。 O K， 係 啊，所以我哋好好笑㗎，所以你睇到玩球嗰啲，你冇以為你睇到好球係好球啊？ 係，你唔係球證啊？ 你冇搞錯啊！球證唔指你都冇話係好球啊！ 係。 球證好球咧係會指嘅。 O、okay. K， 即係就咁指嘅啫，向左向右向乜都得嘅，佢指嘅。 從手指指，手指指。 係啦，手指指。 咁壞球咧，佢做咩？ 壞球冇反應。 就唔好指，就唔指。 冇指。 就冇指。即係總之一指，即係咁做球證就好慘啊！即係成拗痕想拗下都唔得，條條當我指咁死， 就冇指。仲有左強波，如果佢係三陣嘅咧， 係 佢拉弓箭。 咁樣拉弓箭。 係啦。 OK。 拉弓箭就知㗎啦。 即係死啊你！ 係咁樣嘅，佢就講 係 拉弓箭。 嗯。 拉弓箭即係出局。 係。 三陣。 係。 其實一場波好，而一場波咧唔係好多三陣嘅啫。 OK， 係。 是啊，唔會以為睇卡通咁盞鬼球球三陣啊，大佬。 又或者唔好以為係我哋平，即係我哋喺大學嗰陣打嗰陣時啦。 唔好睇童夢嗰啲啊，以前細個啊。 O K， 冇睇喎。 冇嗰啲，冇嗰啲，唔係球球三陣啊，大佬，唔係唔使打噶啦場波。 係。 係啊。 係。球即係你打出嚟，哇！個鬼影要變慢球啊嘛。 係啊。嗱，咁跟住講下啲數據問題啦。 係。 棒球係一個好講數據嘅運動。 咩叫講數據嘅運動咧？ 譬如一個點樣去衡量一個投手好定唔好 啊？佢口球率， 好球率係其中一樣嘢。 不過都口球都可能 depends on 呢個嘅 即係點講啊？可能好多因素啊。 我哋叫自責失分率。 自責失分率。 英文叫 ERA。 係點樣樣咧 ？ERA 越高越唔好。 咩嚟嘅先？ 因為佢而製造出嚟嘅失分嘅 percentage。 你點樣可以嗱？你即係點可以歸因於佢咧？ 嗱，好簡單，你個波俾人打 Q 咗出去，全隊打， 係 唔係你係邊個啊？唔係你嘅責任係邊個啊？ 咁可能因為個擊球手太犀利咧， 咁都係你責任啊嘛。 啊， 佢叫自責分失分率啊嘛。但有啲情況就唔係佢嘅責任。 係 嗱，譬如有個波明明都接殺到嘅， 係 嗰個外野手咧接唔到。 就係佢嘅責任啦， 就佢嘅責任 error 啦，呢個就係係 係 係啦，呢個 error 嘅計喺場波裏邊係 係 係啦，好球同埋好球率要睇啦 ，OK 係啦，好球率要睇，但係最重要睇 ERA，OK、 okay, 係 一個投手好唔好係睇依樣嘢， 即係投波投得靚唔靚？ 嗯， 點為之靚咧？ 頭先咪提過咯，個波係要喺。唔係佢除咗係要投好球之外咧，個投手係要引到你出棒，同埋咧係要有時候要特登投壞球嘅。 哦，即係咁樣樣嘅。 因為佢係一個佢，你要記住，打野打擊個人同個投手係一場心理戰嚟嘅。 係明白，即係當你投壞球而對方捉咗嘅時候咧， 都係好球， 都係好球嚟㗎啦。 係啊，都係好球嚟㗎嘛。 係啦， 佢明明壞球佢都照打，仲要打空氣嘅。 係，OK， 咁就好嘢啦，引你出手啊 ，OK， 係。 嗱，佢最重要睇個自責失分率， 係 啊 ，ERA。如果一個野手咧，即係打擊嗰啲咧，係要睇咩咧？上壘率， 係 打擊率， 嗯， 打擊率上壘率越高越好啦， 嗯。 嗱，好得意㗎，睇投手嘅嘢咧，就睇越低越好嘅。 O.K. 睇打擊嗰啲人咧，睇越高越好嘅，所以都 係。咁我想問一樣問題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即係你做投手，你越長時間咪越死？ 嗱，所以咧就 即係你越老，你就打波越多耐，你越有機會失，係 㗎， 準㗎。 所以投手對於個年齡，即係一個投手咧，係比起野手嗰個運動壽命係短㗎。 O.K. 即係點咧？其實冇一個公平啲嘅計算方法咧，除翻開佢嗰個嘅。其實即係佢有個平均失分率咁樣咯，咁得咧？ 唔係，佢而家都係㗎，平均失分率嚟㗎，嗰、那個 ERA 係平均失分率嚟㗎。 係啊。 即係其實係睇依樣嘢，一個我哋講緊點解係一個數據運動，就係睇去考慮依個投手究竟好唔好。 嗯。 同埋依個野手究竟打擊好唔好？全部係有數據㗎。 嗯。 佢生涯係點樣？全部咧，你睇大聯盟咧，去大聯盟 MLB 嘅網頁睇咧，你 click 一個球員出嚟睇咧，佢全部 statistic 有齊㗎。係 係係。 係啊。佢個打擊率最重要睇。 係係。咁就呢個係講緊個球員身價嘅問題啦， 係啊， 或者佢評論一個球員好定唔好嘅問題啦。 全壘打係一個全壘打，當然一個考慮因素嘅大聯盟，因為大聯盟太易打全壘打啦，實在。 O K。 啲野手實在太厲害啦， 係。 佢基本上啲投手咧一投錯少少啊，已經可以同 即係基本肯定係 home run 㗎啦。 已經基本上已經唔知個波去咗邊度㗎啦，已經打到你。 係、 okay,。係啊，所以高級嘅球賽係咁樣嘅。 O K 係。 最高級嘅。 即係不能有任何一絲差錯。 係啦，你投錯少少已經可以打用咗去邊度㗎啦，幫你嚟幫你， 係 個個強棒嚟嘅，點講嘅？所以成日你啲大聯盟呢波好多全壘打㗎，比起其他， 因 為太厲害啲野手實在， 嗯， 係啦，呢啲就係最高級嘅運動就係咁嘅， 喺 個運動最高級嘅檔次。 O K 係， 係啦，呢啲就要審評一個投手同野手，同埋咧野手要睇一樣嘢嘅，嗰個 error 嘅率要低，大佬，你成日都踢人哋出局，個波明明接到你又接唔到。 係。 喂，叫你掟個波俾個一壘手去踢人哋出局。 嗯。 你又掟到唔知去咗邊。 嗯。 咁你嘅事啦。 係係係。 係啦。 咪所以佢哋要練咯，即係 全部要練㗎。 佢哋嗰陣就玩都有㗎，就一邊跑一邊練掟啊，掟掟掟 㗎嘛，係啊。 係一邊跑一邊掟。 仲要佢哋飛身啊嗰啲好厲害。 係線過去啊嘛。 嗯。 即係嗰陣時我哋就冇啦，當然我哋就玩啫。 你高級啦。 係。 嗱咁講完啲真係實際嗰場波雲作係點之後咧，就講下世界上啲棒球賽啦。 OK 好。 世界上最高層級嘅賽事，唔係咩世界錦標賽，唔係咩世界盃，係最犀利嘅。世界上最高嘅棒球賽係美國嘅大聯盟。 咁就係一個咁呢個即係一個職業賽嚟啦嚇，聯賽嚟啦， 聯賽嚟啊， 同埋地區性啦嚇。咁佢就唔係好似足球咁有世界波咁咯。 有世界盃嘅， 有世界盃。 而家世界上所有國家級嘅賽事， 係 兩個賽事最大。 係 以前有奧運， 但奧運被人剔咗出嚟啦。 冇啦，已經冇喺，我知奧運已經冇。 不過可能東京奧運會有翻。 O、okay, K， 因為東京搞啊。 係日本打。 因為日本搞啊。 咁咧，而家世界上兩大賽事， 嗯， 以前有世界盃，而家都冇咗。 係。 而家個世界棒球經典賽， 嗯，嗰、那個係呢個我聽過。 嗰、那個 MLB 同埋呢個世界棒協合辦嘅。 O、okay、 K。今年會加多個賽事。 係咩咧？ 世界十二強賽。 世界十二強賽。 國家級數嘅賽事。 係。 A 級嘅賽事 是 啦， 即係但就係以球會做單位嘅， 球國家 用國家做單位嘅， 國家 單位，即係國家，即係國家隊嘅主出， 國家隊 就唔係出球會啦。 係啊，世界十二強賽 係 今年棒協新搞嘅 ，OK 代替以前嘅世界盃 ，OK 係啦，今年先搞第一屆， okay, 好 係啦，咁我可能有機會去睇啊，我只可以咁樣透露啊，我不排除我會去有機會會睇到 去邊度啊？邊度打？ 初賽是兩個地方打，一個東京打， 是 一個在台北打。 台北打， 世界十二強賽。 即係咁，如是者你就你嗰啲應該就去過對岸大睇啦 嚇。係啦， 就喺初賽咯。 係啊，咁佢哋主隊一定喺主隊度打噶嘛。 O K 係。 係啦，即係十二強賽。 就飛過去咯啦。 係啊，我都入過台灣球場啦，入過一次， 係 啊。咁不過台灣球場嗰啲咧係，但係我喺台灣度入，我都先講。 O K 好。 係啊，咁咧。仲大聯盟賽事咧，係一個非常殘酷嘅世界嚟。 係。 大聯盟咧係點分級嘅咧？ 嗯。 最高級嘅大聯盟啦，即係而家你見到嗰啲 MLB 嗰啲賽事啦。 嗯。 但係佢一隊球隊咧係分四個 grade 喎。 一隊球隊分四個 grade 嘅。 即係一隊球隊有四隊波嘅。 O、okay、K。 第一隊有大聯盟嗰隊啦。 係。 第二隊係三 A。 係。 二 A。一 A。 係。剩低嗰啲就冇 A。 剩低佢最低係一 A， 係剩低嗰啲。 入去隊係由一 A 打上去二 A， 由後即係由年青球員打上去。佢如果你覺得你喺大聯盟唔得嘅，佢就掟翻你去落三 A。 O K。 或者三 A 又覺得你唔得，掟翻去落二 A。 係，一 A 都唔得，你翻屋企啦。 你翻屋企啦。 O K。 係啊。 O、okay, K， 我即係佢係一個其實大公司嚟啊。 係啊。 啊哈，都有好多球員嘅。 係啊，好多球員㗎。 O.K. 即係 所以點解佢可以負荷到打十九局佢就咁解啦。 嗯。 因為實在太多球員啦。 係。 係啊，佢每一場波登陸嘅球員可以好多。 即係佢哋咁，佢好咁，佢哋養到咁多，養起係全部球員啦。 大生意嚟㗎嘛。 咁就當然啦。 咁你 NBA 點解養到咁多巨星球員咧？一樣道理㗎咋。 咁梗係。 係啊，咁你要識講啦，係咪？係咯、啊啊，大聯盟分咁多級嘅。 係、啊。 係一個非常之殘酷嘅世界。 係。 係啊。咁大聯盟當然，大聯盟當然係世界棒球嘅殿堂，每一個球員 係 心目中嘅殿堂。 其實夢想都要去嗰度， 夢想都要去嗰度，係啊，夢想都要去嗰度。 係， 無論你嚟自世界任何個地方， 係你都想去嗰度， 你都想去嗰度打嘅。 明白。 作為一個職業球員， 嗰度最高嘅榮譽， 係最高嘅殿堂。 係， 即係好簡單，你揸車揸到，你揸賽車揸到 F1 一樣。 係係係。 你打籃球打到打 NBA 一樣， 係冇錯， 係啦，一樣嘅嘢嚟嘅啫， 係， 係啦，嗰個係最高嘅殿堂， 係， 咁其他國家當然有聯賽啦，咁當然個水準唔係好高啦，仲有咧國際棒協咧，佢係有個排名嘅世界， 嗯， 國家隊嘅排名， 係， 但係咧嗰個排名反映唔到個國家，嗰、那個邊個國家係好啲，邊個國家係差啲嘅， 嚇、 啊？你點解？ 點解咧？ 因為美國打國家隊係唔會派任何大，因為個國家國家隊大聯盟嗰啲球隊咧係唔會放人去打國家隊㗎。 哦，竟然係咁啊！ 係啊， 咁你而家有咗呢個嘅十二強，唔知世界入邊會唔會改變呢個嘅局面咧？都唔會嘅。 大聯盟係唔會㗎。 OK。 大聯盟係自己一套嘢嚟㗎。 其實全部就係、是，即係佢哋從足球唔同啦，即係足球啲球會就放啲球員去打國家隊噶嘛。 佢嗰度係有個限制啊嘛，各足協，因為各足協係統籌啊嘛。 係 但係冇㗎大聯盟，大聯盟係唔會放嘅。 係，哦，即係就是、國家隊系統就係另一個系統啦。 另一個系統嚟㗎，所以佢最多放小聯盟嘅球員入去，即係三 A、二 A 嗰啲。 係。 咁你美國其實整個最多係最好嘅球員聚曬喺度㗎嘛。 啊，即係所以點翻轉就呢個嘅世界賽就冇咁好睇啦。 世界賽咧，所以世界嗰十二強賽嗰啲咧，嗰、那個世界嘅排名又反映唔到個國家嘅棒球水準嘅現實。 就可能就係反映三 A 嘅現實啦。 嗱，好簡單一個道理，日本嘅職棒係會俾球員去打國家隊嘅。 哦。 大聯盟係唔會㗎嘛。 O、okay、K。 你諗下而家世界排名第一， 係 國家隊排名第一，我哋講 係 日本嘅。 係。 是日本的， 是 日本是世界第一的， 嗯， 第二呢 就因為日本係會俾最好嘅球員去打國家 隊。第二我記得好似波多黎各。 係。 波黎各。 波多黎各，估唔到啊！ 其實係好，其實好多國家係我哋嘅估一套，咩波多黎各、多美利加啲係好好棒球 啊。 第三呢美國。 係。 第三先美國，你諗下。 咁但係照計就應該就最打得嘅喺嗰度啦。 係啊，計真最打得點計都最打得係佢喺曬佢嗰度㗎嘛。 係咯。 係咯。第四呢台灣。 大碗啦，已經喺度。 係啦，咁咪台灣個水準冇人同冇人同美國差唔多啊嘛，你諗翻咁正常啊嘛，算都 係係係係。 係啦。 O K。 即係個個故事就係咁樣啦。係。喺個棒球世界故事就係咁樣。 嗯。 係啦，所以咧你，所以咧，如果你睇大聯盟嗰啲賽事咧， 嗯。 所以咧，佢哋嘅高水準度係點咧？係。 基 本上咧，你一頭先都講過，一投錯波咧。個波已經唔知道打去邊嘅，所以佢哋嗰啲全隊打係經常出現嘅，係啦。咁咧講，其實咧，你問我，你問我，有時你問我啲啲球星係點樣咧？ 係 邊啲係球星咧？而家咧個個講一樣嘢嘅，講一個人嘅。 死！ 今日咪打洋基隊，咪打頭先，今日咪頭先講十九局打洋基鬥白鬥紅襪嘅。 係 洋基有個投手叫日籍投手嚟嘅。 係。 叫田中將大， 係 人哋叫佢神之手， 係唔係加藤英？ 唔係加藤英啊，唔係叫神之手。係其實咧，仲有一樣嘢嘅投手咧，最考慮一點嘅就係咧，佢哋咧係要攞勝投嘅。嗰場咪一個勝投敗投噶嘛？ 點樣樣 咧？嗱，勝投咧就係咧，佢喺嗰場波失分率最低。 係。 失分最低，敗投就失分率最高的投手，多數是敗方嗰、那個嗰度啦。但係好得意嘅，佢哋有先發投手同埋中繼投手嘅。 哦。 因為咧一場波九局，一般嘅先發投手係只可以捱到六七局嘅啫。 O、okay、 K。先發投手即係佢哋每一個星期可能會投一場。 係。 但係咧，如果係嗰啲叫做即係中繼或者打叫做 closer 咧， 嗯， 即係打個終結者嗰啲咧，就可能場場都投嘅，因為佢投一局兩局。 O、okay、K。 係啦，咁咧佢哋計個好投咧就計勝投係要咁嘅。 嗯。 嗰場波 係， 如果譬如話先發投手，佢攞勝投嘅資格。 嗯。 佢要失分少啦，最少失分啦。 係。 之餘，佢要投滿六局。 哦，就點出？即係所以就啱啱嗰個啦，就係嗰個叫做即係嗰個你就啱你話你話啦，即係開頭打嗰、那個， 係啦， 開頭掟嗰、那個， 係啦係啦，嗰、那個 就多數係嗰、那個，但係都 多數都係嗰個攞嘅，因為嗰個咧多數咧佢投得好咧，就多數投到四七八局噶啦。 嗯。 因為咧佢個投佢，因為你諗下啦，如果佢投得唔好，成日俾人打擊，佢用球數自然多， 係 用球數自然多，佢唔捱得幾耐。 嗯。 咁如果佢投得好嘅，咁佢投到七八局六七局嘅，咁、 嗯、 就算輸啊。就輸 Q 咗啊！不過後面中繼同埋嗰個 closer 唔啱嘅啫，個、責任唔喺佢度，佢哋所以唔會係敗頭。 係。 係啦，贏永遠係贏波嗰度有勝頭，輸波嗰度先出敗頭。 係。 勝同敗咧就係好計你嗰個頭，除咗頭先講嗰個時差失分率之外咧，勝頭同敗頭係非常重要去計嗰個投手個身價。 係。 係啦，好嘅投手， 嗯哼嗯哼， 勝頭咧係好多嘅。 明白。 係啦。 是 啦，所以咧，大家第日睇棒球有機會睇嘅話咧，即係而家其實啲體育台都播嘅，啲運動嘅頻道都播嘅，可以嘗試睇下，睇真係適唔適去睇一場賽事咁去欣賞。但係棒球嘅好處就係咧，你要係可以訓練到你嘅耐性。 嗯， 因為講緊睇三四個鐘。 係， 唔係球球都好睇，唔係個位置都好睇， 嗯， 唔係好足球咁， 係， 咁可以訓練到你個人個耐性嘅 ，OK， 係啊係啊，真嘅、啊，好，咁、okay. 今日講咁多先 ，OK， 好，咁啊，下次再講，拜拜。 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幫心中，講古幫。